但是现代世间人六道众生所演现的果报，实在不能够令人满意，更不能够令自己满意。原因是迷失自性。自性是什么？ 自性是真心。 真心是什么？ 真心是清净心。 这样讲法大家比较好明白。换句说话讲，佛菩萨究竟圆满的上好光明是清净心所演示的。 清净心是因，上好光明是果报。于是我们明白，众生将自己的上好光明丧失，就是因为将自己的清净心丧失了。 如果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心不清净，就将本具的色相破坏了。原本是不生不灭，只磨真金色身，就好像《无量寿经》所讲的，体质永远健康长寿，不会变异。经常讲的相貌是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不单止32相、80种好，是无量的相好。这些本来是自己具足的，但是现在都丧失了。原因就是心不清净，有无量无边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样变坏了的。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才明白佛法重视现实。佛教我们修行，修行是什么意思？无非是将我们的迷惑、执着去除。佛教菩萨修行的纲领是六波罗蜜，如果再浓缩，就是一个布施波罗蜜。布施是什么意思？放下。 布施是舍，是放下，将贪嗔痴慢放下，就不堕三恶道；将是非人我放下，就得清净自在、健康长寿；将见思烦恼都放下，就脱离六道轮回；将尘沙无明都放下，就成佛成菩萨了。 由此可知，佛法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无非是放下啫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不单止以言语教导众生，仲为众生做最好的示范、最好的榜样。他将世间五欲六尘、名闻利养都放下，出家了。出家之后的生活是日中一食、树下一宿。我们世间人看他的生活太苦、太可怜，这个是世人用迷惑颠倒的眼光去观察。如果是智慧的人去观察，他的感触不一样，明白唯有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得大自在，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。 他没有妄想、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、没有忧虑、没有牵挂，几咁自在呢？在这个世间随缘而不攀缘，身口意三业都在教化众生，为众生作最好的榜样。 诸法菩萨所以为天人尊敬，被尊为天人师，他的意义好深好广。我们学佛要明白，要向佛菩萨学习，恢复我们的圣德和究竟圆满的幸福。佛经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由大处讲是无尽的虚空法界，由细处讲，讲到微尘色聚极微，极微之微和现代量子力学非常接近，但是科学只能够观察到它的当然，不能够彻底了解其所以然。这个道理在《金刚经》里面都讲到了。 佛菩萨是用离念的真心法以任云的显现境界，所以对于现象的所以然、真实的相状了解得十分透彻。 科学家仲是用意识心，虽然他有相当的定力、仔细的观察，但是不免仲是落在意识的范畴里面。换句说话讲，没有离开心意识，亦就是我们在经典里面时常讲的轮回心，所以就算观察得非常的微细，他没有办法了解其所以然，依旧不能够控制环境。 控制环境是指掌握六道轮回，掌握十法界，这个讲明科学和佛法的确有非常接近之处，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

尤其是德文第一的念佛成佛大法。 如果是愚迷不悟，在修学佛法中造作罪业，再堕三途，这些就是佛家讲的袈裟之下失人心。 因为未舍三毒烦恼，一念愚迷，这些是真正非常可惜。我们要觉悟，要勉励，要由经论中体会佛教诲的真实义，大慈大悲教导一切众生，同佛的心愿相应，同佛的解行相应，我们这一生只有真正出头的日子，只能够永脱轮回，念佛往生，否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身，想再得人生难之极难，这个是不能不有高度警觉的。